我叫玛丽，你姓什么？ 我姓王，我叫王兰。 认识你很高兴。 认识你我也很高兴。 老师，您贵姓？ 我姓张，你叫什么名字？ 我叫大卫。他姓什么？ 他姓王。 他是老师吗？ 他不是老师，他是学生。